个可以大喊大叫的地方。作者：任蓉蓉。我老是闯祸，说来说去都怪我的嘴巴，它一下子就会哇啦哇啦叫起来。我们在教室里听老师讲笑话，老师说，有一个孙子太顽皮了，气得他爷爷打了他一下屁股。孙子的爸爸看见爷爷打孙子的屁股，就噼噼啪啪打起自己的屁股来。爷爷问他这是做什么，这位爸爸说，你打我儿子的屁股，我也打你儿子的屁股。我笑得大喊大叫起来，太滑稽了，这个爸爸真逗，打自己的屁股。同学们听见我大喊大叫，也跟着叫嚷起来了。我们的叫喊声恐怕整幢大楼都能听见。老师很严肃地盯着我们看，特别是看了看我。我们静了下来，老师说，你在教室里不可以大喊大叫，这样会影响别人上课。妈妈带我去看电影，电影太好看了，荧幕上一个胖警察在追一个瘦小偷，突然瘦小偷跑不动了，胖警察也跑不动了。瘦小偷坐在地上说，我跑不动了，你过来抓我吧。胖警察也说，我跑不动了，你爱跑就跑你的吧。我看着看着就大喊大叫起来，逃呀，追呀，追呀，逃呀，加油。坐在我前面后面左边右边的观众都转过头来。妈妈对我说，你再这样大喊大叫，我就拉你出去，在电影院里大喊大叫会影响大家看电影。我当然只好闭上了嘴，我不想拉出去，我急着想知道瘦小偷和胖警察接下来的故事。唉，在电影院里不可以大喊大叫。我在家里玩电子游戏机，正玩得入迷，忽然我三岁的小妹妹挨到我身边说，哥哥，你看我这只猫画的好吗？我玩我的游戏机还忙不过来，哪有功夫管他的猫画的好不好。我不理他，可他已经把画好的猫塞到我面前来了。不看倒也罢了，一看我就火冒三丈，我一把抢过他的画，也就是我的书，气得大喊大叫，怎么，你在我的书上画画。我喊得那么响，我的妹妹吓得哇的一声大哭起来。这一下我家闹翻天了。爸爸说，在家里不能大喊大叫，隔壁人家还以为这里失火了呢。唉，在家里也不可以大喊大叫。世界虽然大，恐怕没有一个地方是可以大喊大叫的了吧。一天，妈妈和爸爸带我上万人体育场去看足球比赛。呵，好大的体育场啊！团团转的看台上，里三层外三层都是人，那么多人挤在一起，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。我只顾着吃我的冰淇淋，忽然听到嘟嘟一声，足球场上的比赛开始了。我顾不上看踢足球，却去看四面八方的人。这些人太好玩了，他们好像中了魔法一样，激动的坐也坐不住，不时站起来挥舞拳头，还蹦蹦的跳。有的人甚至把帽子都抛到空中去了。这里所有的人，不管男女老少，都在一个劲儿的大喊大叫，加油，射门，糟糕，进了。我的爸爸大喊大叫，我的妈妈大喊大叫，我回头看到了我的老师，他也在大喊大叫，所有的人都在大喊大叫。啊，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大喊大叫的地方，我也不客气地大喊大叫起来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